但是其实还有一位更辛苦。 哎呦，那跟这位比，不，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对呀、啊，上一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也是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是的， 那就是夏伯渝老师呢，正在今天此时此刻向8848，也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啊。 对，昨天我们看到了最新消息，是在 C4 营地，也就是8400米的高度，正在准备往上面走呢。现在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应该是在8848的路上。 没错， 对， 昨天呢，本来啊，这个珠峰的大本营从这个5000多米一直到 C4 之后是没有再有一个营地的。 对， 为了我们的夏老师当地的朋友呢，又专门做了一个 C5 营地， 临时的 C5。 对，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宿， 特别好， 然后储蓄能量，建了一个 C5 营地，搭了一个帐篷。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他应该是正在冲击珠峰顶峰的路上。稍后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连线我们的这个特派记者徐杰庭。 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的消息、 对， 最希望当然得到的是夏伯渝老师能够平安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的消息。 对，那就太棒了。 是的， 是哈。那其实说到夏老师，真的哈，他40多年的一个目标，一个梦想，也许就在今天就要实现了。 哎呀，激动啊！ 特别的激动。那咱也说说咱自己的目标和设想吧。 有大的有小的都可以来说一下。 对对对对，咱就说一说您最近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是 什么。 是的，是的， 实现了没？ 比如说小时候5岁的小目标 啊一直都没实现，现在实现了吗？ 还真没实现， 还在追寻的过程当中。 那倒也放弃了 啊、哦，特别好，我该放弃时就放弃， 对吧？ 啊，或者说这一周我定了一个小目标 哦， 对不对、啊？我可能说我这一周我要把我的所有的作业全部写完， 这一周我要把给客户的 PPT 一定写完，让他通过，不通过我就再写一遍。 这一周我要把他们欠我的钱全部要回来。 哎，咱们台谁欠你钱？ 多了， 哦，你是大户， 都是不快8毛的都不给呀。 哦，原来2.8毛的呀！ 啊， 你身上现在有多少零钱呀？ 身上1分钱 都在你媳妇儿 了 是吧？得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来说一说最近您的一个小目标， 嗯， 可大也可小哈。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还是老规矩，告诉大家怎么来搜索哈。您呢，点击进入微信，然后再找到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再点击加号，输入北京文艺广播。 哎、每次上节目，磊磊是不是都重新加一遍？ 对， 啊、下节目就拉黑。 那倒不是啊。我还是很支持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的。你跟他们俩不学好，一上来就给我挖坑，我都有点不适应。 磊磊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人数、粉丝数能够突破100万。 早上起来收听咱们节目的就有100万， 我的天哪！ 真的， 来都加上这个号， 全加。 今天我们就把它突破了。 北京文艺广播，我告诉你啊， 嗯， 不加不跟你玩了。嗯，好了，欢迎大家呢，关注完了以后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最近的一些小目标。那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快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8分，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了。交通运输部呢，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且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指出啊，有以下行为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呢，将被列入诚信状况重点关注的对象名单，比如说有没有取得平台、车辆、驾驶员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是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以及线上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不一致，情节严重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经营者等等。 对，另外呢、还有啊，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标明网约车服务价格及定价规则，侵害乘客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者， 还有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质量做出了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的驾驶员等等，对于已经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而且六个月内仍然拒不改正的啊，应该列入到失信联合惩戒的主体名单上。发生了上述的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性质特别恶劣的失信主体应该直接列入黑名单。 没错没错，当然了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也就是希望咱们的这个网络预约车辆哈，这个工作能够顺利有序的进行，同时保障大家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确实网络预约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也造成了有一点点的不安全。 哎， 所以现在这个方法出台了之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出行的话，哎呀，都觉得是坐在自己的车上一样， 对，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了。 哎。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啊。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北京地区 CPI 数据显示，上个月北京的 CPI 环比上涨了 0.5%， 同比是上涨了 2.5%。 那么今年前四个月的北京 CPI 呢，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2.3%。 上月北京的 CPI 环比上涨啊，主要就是受非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那么其中呢，上个月国内成品汽柴油价格两次上调。那么另外呢，清明节、劳动节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像飞机票、旅行社收费、旅馆住宿价格也是上涨了。那么另外，从4月1号起呢，北京部分景点执行了旺季价格，景点门票价格环比上涨接近50%。 哦，我说这兜里怎么没钱呢？啪啪的往上涨啊！ 但是它也不意味着说这个钱涨上去了以后就一直涨着 啊。 就主要是比如说正好赶上过节了呀， 等我有钱了它就跌了 啊。那对呀，你花着就更带劲了， 特别好。来看看这个吧，停车收费的新政已经实施了十多天了，市发改委近期已经发下了通知，将在5月15号也就是这周二的时候啊，一直到6月30号期间专项检查全市的各个停车场是否按照新规收费。从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北京啊，所有实施计费、计时收费的停车场，对停车不足一个计时单位的车辆均不得收费啊。同时，占道停车场的夜间停车时段由21点到次日的7点改为从晚上的7点，也就是19点一直到次日的7点，延长了两个小时。而按照这个占道停车场的计费方式，白天和晚上的收费价格并不相同。比如说北京的一类地区，也就是三环路以内的区域，还有中央的商务区啊、燕莎呀、中关村西区啊、翠微商业区啊等等四个重点区域，白天小轿车的首小时内每15分钟收费 2.5 元、 哦、 首小时之外每15分钟按照 3.75 元计费，而夜间的收费价格是两个小时一块钱，夜间比白天是便宜了不少。 对呀，那以后大家伙找工作是不是就是找一个黑白颠倒的专门上夜班的工作，这样停车也省钱呀， 特别好啊，停车费哗哗的省啊，身体是哗哗的不行，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 真是天天是熊猫眼黑眼圈， 过着美国时间 多好。 哎呀，跟大家开个玩笑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新发地的高端论坛透露了，新发地呢将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打造中国绿链果树生态平台，那么全面升级新发地市场的交易服务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3到5年之内呢，新发地市场啊将彻底告别露天批发的模式，像蔬菜、水果等交易啊全部上楼了，腾出来的1000多亩土地将建设为咱们北京的又一大块绿地。 哎呦，真好！现在我想必堵在京开上进城的朋友们应该不少，瞅着您旁边的那一片有可能变成绿地，是不是心情会好那么一点点？ 当然了， 是不是？ 那么大一块绿地，又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大花园，一个绿肺。到了周末，平时有时间，咱们到那儿玩玩去， 真是 打打球、走走路， 真是啊！种的全都是韭菜呀、白菜呀，随便薅。 哎呀，真的呀， 这就算是自采的水果了， 自家的产品。 哎呀，特别棒， 安全放心。 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想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 嘿，这糊涂的旁观者说，晚上的节目提前大早了吗？那吃主又来了， 多好啊。 对呀， 说一天都是我们，多棒啊。 再给大家设计一下吧， 我们俩承包了 啊。星期一早上起来，从早点、中午饭、晚饭、夜宵，给我们设计一顿一天的饭菜单呗。 这就开始当目标了是吧？啊， 对，一天的小目标嘛。 早上啊，我觉得您就就近随便吃， 对，豆浆油条。 哎，中午呢，那个双井那儿新开了一个还不错的，叫十九的一地儿， 离我们家近。吃什么的呀？ 吃那个算什么呢？ 啊， 算小菜吧， 小菜， 算北京菜。 哦，北京菜，我喜欢 北京菜。北京菜，哦、原来那个哪儿的那个甄师傅来了。 哦、 哎，来了之后呢，给他整个的这个的菜呢调了调、嗯，而且也是咱们北京特有名一大厨，是谁我就不说了啊，因为他算是兼职， 嗯、 被人听到了可能不太好啊。在那边呢，把菜调的还不错、啊， 是吧？ 对，您可以去那儿。 价格怎么样？性价比还行吗？ 这价格我觉得就我觉得还行， 还可以啊。 环境倍儿好、哦，里边挑高倍儿高，六米多的一挑高啊，哦、大窗户都特壮。 那夏小胖介绍这个，比如说你商务中午有一个商务的这个会谈， 哎， 对吧？ 哎。 你就可以选择那儿，环境好啊。 对，没错， 吃这小菜它也不对吧？那撑、 哎、 对吧？ 晚上呢、嗯，吃点合心的， 合心， 哎，就是合自己心意， 哦、合心意的。 对对对对、啊，晚上可能就不跟着朋友吃了， 对对对， 可能就跟着自己的父母啊，跟着自己的爱人吃了。 哎， 吃点不一样的，吃点新鲜的。您可以去那个新街口，嗯、就那个科营厂的门口南门那边啊， 嗯、 科营厂那门口开了一个卤煮，都吃过，但是羊卤煮吃过吗？ 没有。 应该是北京独一份儿，羊卤煮叫羊大妈的味道小馆。 哎，不是望京还是太阳宫那边有一个羊大爷涮肉吗？ 那是那个麦子店西街。 哦，麦子店西街。 对， 这有羊大妈， 这就是羊大爷的老婆羊大妈开的。 哦、怪不得 哎， 寻根的哈，这溯源就找到了。 这一天就可以了，在那儿喝点酒。如果啊，您一下在那儿坐的时间长了，晚上他那儿还有烤串， 是吧？ 哎， 实在不行回家街边都有撸串的。现在天也热了，进入夏天 也没问题。 是哈、 嗯， 哎呦，谢谢夏小胖哈，给我们主理了一下这一天的 热了 吃饭的小目标。来看看大家伙儿都发来一些什么样的小目标， 来吧，好多呢。 齐峰说了啊，我这周的小目标就是要账， 你看看 啊，为啥呀、啊？他说要账对象就是大帅跟王一，他们两人各欠我两张票。 有， 大帅欠我两张话剧票，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啊。 王一算是替大帅着补一下，但是依然欠我好几天了。丸子们，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星期把票给要了？我告诉你，我回去我就质问他们俩。为什么不给你？他们俩送什么票呢？我不在。 早上这节目这么不靠谱吗？啊！ 我告诉你，这仨人里边最靠谱的就是我， 就是你了，是吧？ 对，老 我也觉出来了。 我告诉你，送票这事儿我从来不说，我就怕忘了， 从来就不送，是吧？ 来看看还有什么大家伙发来的关于这个小目标的互动内容呗。 哎，这个你看啊。这个有好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小目标，比如说坏脾气小姐 啊， 你们啊，这个应该整一话题， 怎么了呀？ 这是给咱们明天设计话题， 哦哦哦哦 说婚礼有哪些有趣的小环节？哎，现在结婚的特多，哎，有好多有意思的小环节，倍儿有劲儿， 是吧？ 那个明天咱们聊吧， 我知道大环节。但是不敢说啊。小爱说了，今天给自己定了几个目标。比如说带父母出去旅行一次（括弧完成），哎，看一次以上的话剧（括弧 完成。还有就是听一次以上的古典音乐会， 人家是听一次以上的古典音乐会啊，不是听一次以上的古典音乐会。 对对对， 哪儿听以上的古典音乐会去？ 以上没有这个乐团是吧？ 哎哦， 听一次以上的古典音乐会。 Yes. 括弧 ing 就是进行时当中正在听，还有就是学习英语括弧 ing 也就是正在学习，还有就是看三本以上的文学类书籍正在进行时，还有每周三次以上健身正在进行时，以及最后一个独自一次旅行括弧未完成 啊， 一个人的旅行确实是差点意思。 今年时间还长呢， 还大半年呢。 就是啊，你选一便宜的时候 啊， 到了那个12月中旬， 12月中旬去哪儿天寒地冷， 去哪儿都行 啊。那时候去哪儿都便宜是吗？ 啊，不便宜吧，多花着一个人的旅行，对吧？ 你这是给人指黑道呢，我怎么觉得？ 来了，好多人都在说最近的小目标是什么，比如说亮丽青春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听了夏伯渝老师马上要登顶了，心情非常的激动，同时也很佩服夏伯渝老师的这种精神。说一下我近期的目标啊，我近期在减肥，我希望能够减掉20斤，给我加油 加油加油。 嗯， 减肥你想想自己的体重你都不能控制的话，你还能干成什么事儿啊，你说是吧？ 哎呀，我咱俩四喜丸子说这话呀， 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啪啪的打脸， 我说错话了呀， 真是不能说别人。 好吧，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啊，一起加油， 加加油吧。 啊，库纳曼塔塔也说，我最近的小目标就是提高我的年薪，然后我也要减20斤，还有这个可能是一个那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我要每场比赛都有进球。 真的假的呀？足球人，我估计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哦，是吗？ 对，没事自己去跟找几个朋友踢去， 踢联赛去。 对，有可能，对吧？咱百队杯又开始了。得嘞，我们也祝福您哈，每场都进球。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 这个近期的小目标您完成了吗？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52，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扫二维码退款 啊。 二维码付款呢，让电子支付变得很方便，但是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近日啊，就有部分电商平台的用户反映说，他们这订单信息啊被骗子掌握了。后者呢装成了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用户购买的商品或者是订单出现了异常。 哎呦， 双方在处理异常订单的时候，骗子要求用户扫描二维码来操作，哎，才能给您退款呀，对吧？ 哎呦， 其实一听，哎，还挺合理的。但是这个二维码就是陷阱。 哦，确实是啊，咱来看看啊。5月2号的时候，有一位姚女士在这个那个网上啊，花了59块钱买了一个木质的鞋垫 啊。 下单之后呢，她发现自己填错了配送地址了，就赶紧联系客服做修改。第二天的下午，她接到了快递公司客服人员的一个电话，一个负责理赔的女子说：“ 您好，您的快递车呢，在配送的时候出了车祸，把鞋垫弄坏了。我是代表公司来给您道歉的，退款的。” 哎呀，好呀。 听完，哎呦，姚女士就，哎呦呦呦呦，她有点半信半疑。 对呀， 她说这货出了问题，应该店家你再发一件就行了，对不对？你退款多此一举啊！ 真是呀。 但是对方告诉的，哈，是这样的，公司流程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希望您能配合。 然后这个女士呢，哎，觉得其实人家要退呢就退吧，双方呢就添加了微信之后啊，女客服呢就主动发来了姚女士的订单信息。 哦， 这里面包括快递单号、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地址，还有姚女士的电话和姓名。由于信息真实，还没有。 有差误哈，这个姚女士就放松了警戒。那么当女客服传来了一张二维码，说哎，这是退款码，她呀想都没想，直接用微信扫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就发现自己微信钱包里绑定的农行储蓄卡被转走了9800。 哎呦， 女子还让她绑定更多银行卡，扫描新的二维码。但是由于及时收到了扣款短信，姚女士意识到这是骗子呀。 哎呀，目前呢，姚女士已经向警方报案了啊，那个女客服的电话呢也已经停止了，我不在了。而淘宝店和快递公司呢否认泄露了用户的信息。 对，其实呢，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骗术呢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很多种变着花样的来。 是。 那为什么假冒客服人员的骗子能够屡屡得手呢？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就认为，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是成为了普遍性问题，电商网站更是重灾区。 啊，咱们这个消费者信息的泄露啊，有可能发生在平台购买的多个环节。 嗯， 由于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和环节都比较复杂，消费者很难去追究购物平台或者第三方商家或者是快递公司的主体责任，只能是提高自身的警惕性，不要去随意的打开那些来源不明的链接和附件。即使是骗子打来的电话显示为某某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些信息也可能是伪造的。我的天哪！用户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的辨别。 所以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呢，首先大家要多个心眼儿，第二直接到你购物的平台上去询问去咨询，你那个商家都有客服呀，你直接问他呀。 我的天， 对不对呀？ 嗯，突然想到了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在路上在地铁上有的一漂亮小姑娘过来，你好，刚创业，支持一下我们呗，就拿一手机给您扫一个那个什么二维码。 真的有啊？ 真的有。 你给人扫没扫？ 我一次都没扫。 哦， 虽然姑娘很漂亮啊， 是吧， 但我一次都没扫。我就怕，因为我是一个特谨慎的人。 是是是， 我就怕我扫完了之后，我那个微信里边那4块多没有了。 对呀，你说块八毛的借都不借同事，你说被人家骗走了，你说怎么办呀？ 我都借同事了，他们都没还，这事你知道吗？ 好嘞，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们跟大家说说哈，这个大家伙最近的一些小目标。阿飞说了，我的近期小目标就是刚刚跟别人合作做了个小生意，希望尽快能够盈利。我是做餐饮的，加油吧青年，不想默默的生活。 哎呦，旁观者说了，刚刚坐在早点摊上，一听你们说减肥，不吃了，站起来走了。 别家早点还是吃点吧，中午能省就省吧。再说一方，很久没发言了，在这周我希望体重能够保持在96斤。 嗯，旭志说最近的目标是想办法让女朋友的妈点头，怎么才能把妈变成丈母娘呢？ 哎，这咱可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过来人，您给这位朋友出出招呗。 就是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你最近的一个小目标。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布齐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惠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唉，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保持了宽幅震荡，亚盘波动平缓，随后呢是缓慢上涨约8美元，录得日内高点每盎司1325美元，并在每盎司1320美元附近盘整运行。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的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4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哎，各位早安，我是高磊，我们是 四喜丸子。 刚才我们上一节留了个扣， 哎， 有个朋友说，哎呀，怎么能够把我们女朋友她妈变成自己的丈母娘？ 没错， 怎么办呢？ 好多朋友都说拿钱砸呀。 小绝尘说，吃饭夹菜直接你就上口说妈您吃菜，哎，你就会发现比想象简单。当然了，你没法要去女朋友家饭桌的话呢，就算我没说啥 啊。也有人说没去饭桌没事 啊， 只见生米做成熟饭呢，是不是啊？然后给他妈看你最后做出的饭团了 啊，对，挺好的，证明你手艺不错 啊， 对吧？以后能持家， 是 我闺女以后有的吃，对吧？ 是吗？ 是吧？ 应该证明的是身体健康 哦。还有谁发来的信息？说说最近的一些小目标都有什么呢？ 嗯，有这个娜娜姐说了，我最近的小目标就是希望我的存款能够过5位数， 过10、100、1000万， 漂亮， 可以呀， 漂亮， 99999， 漂亮。 这一个月工资你还不就拿下了，真是。 清水说了，我的小目标希望今年能够长10斤肉。 10斤，你看看刚才上时段全是要求减肥的，嚎嚎嚎在那嚷嚷，这还有要增肥的呢。 哎， 你说这不是啊呛人行吗？ 咱俩联系一下， 怎么着， 这个互补一下。 你得给点， 我让你10斤， 你让，那我也让。 哎，我再让，我有底儿， 赔了，别让了。甜甜薄荷糖说了，最近给自己定目标是3月减重40斤。 哦呦， 现在减了30斤了，距离3月还有15天，我15天再减10斤，有点困难，我还得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加油一下，狠一点。 你 干狠一点。 最狠的时候怎么狠的呀？ 我最狠的时候一个月减了40斤吧。 啊。一个月 特别狠呀，就但是那个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去， 不好 啊，就最后眼都是黑的， 是吧？ 头发一把一把掉， 哎呦， 不好不好。 现在我觉得还是你吃回来这好，看着舒坦 啊， 是吧？ 哦，面积大主要。 哎，来啊，天黑黑说，我当下的目标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失业，当然是带引号的。我是个什么事儿都愿意亲力亲为的领导，慢慢的感觉中层们都越来越不会干活了。 哦呦， 我做的多了吧，他们就什么事儿都不动脑子了。 哦， 所以未来一个月我要撤出来，我强迫他们把责任给我扛起来。你俩别说我装啊，这目标也不能容易就达成的呢。 哎，真是真 是 吧？领导是什么？前两天我们还聊呢。 哦， 去一地儿看了一领导，那领导啊以身作则，天天打扫卫生。 哎呦， 后来我们就说了，这给下属的压力忒大了。 对， 您说你领导天天打扫卫生，你干点您的正事， 是 就拉个几千万的客户回来， 哦， 对不对？这些细碎的事情，您就交给该干的人去干去。 我要当领导， 哼，什么都不干， 什么？ 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了？ 对呀，我就管点钱就行了，几千万那你们拉，扫地你们扫，对不对？ 嗯， 挣钱你们挣， 是 我负责花， 特别好啊！不出一年，一准把你扫地出门。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继续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这互动话题的来由呢是夏伯渝老师呢此时此刻正在冲击珠穆朗玛峰的顶峰8844米的高峰啊。 我这是40多年一直要完成的一个目标，不知道在今天能不能够完成。 是，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是的， 奋斗了40多年的一个大目标。但是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您最近的一个小目标是什么。 是的，先从最早的这一步开始迈起。 哎，我的小目标来了，我准备要换辆车了。 那我建议你换全新域，好不好？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对，它生来豪气 ，S 级豪华动力 ，O-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 ，Super Plate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对于豪华科技的追求。其售价是16.88万到25.18万。那么同时呢，荣威 RX8 所有车型可以享受2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7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你觉得怎么样？呜， 买了， 走着。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8:1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 接下来呢，我们将怀着非常期待的激动的心情进行一个电话连线了哈。 对，连线一下，看看夏伯渝老师那边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了。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徐杰婷。 徐徐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很辛苦。那接下来也给我们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夏伯渝老师第五次登珠峰活动的最新进展吧。 目前我知道的最新情况呢，就是夏老师已经于今天，也就是5月14号的当地时间凌晨3点多，从海拔8400米的歇谷营地已经出发了。那他距离顶峰还有400多米的距离，但是这400多米的距离呢，已经是在这个死亡区域里面。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 C5 营地，只是就是跟夏老师一起去登山的夏尔巴协作，他们就是为了夏老师可以能够更好的休息，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然后在这个8400米的地方很小的一个平地上搭建了一个帐篷，让夏老师来休息。休息充分之后呢，今天凌晨他们已经向顶峰发起了冲击。但是这400米的路程虽然海拔上升的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雪非常的厚，还好今天的天气还不错，没有什么大风，所以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沿着夏尔巴协作他们修好的路程去慢慢一步一步的向顶峰攀登，所以需要的时间还是会长一点的。 而且呢，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哈，在这个差不多是3小时之前，我们获得的最新消息，也就是夏老师的儿子夏登登，他呢更新了信息说山上的信号比较差，夏伯渝老师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手台已经听太清楚了，按照之前约定的时间，这个夏伯渝老师呢应该是已经向顶峰进发了。那么昨天呢天气也非常的好，繁星满天，这个夏伯渝老师的儿子登登呢也在大本营刚刚做了一个微丧仪式，保佑好天气，祝福他一切顺利哈。那么这两天你跟这个夏伯渝老师接触，你觉得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从我第一次在大本营见到夏老师呢，就是觉得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包括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我相信这次夏老师也一定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包括跟他一起去的夏尔巴协作还有他的向导，我觉得他们的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徐徐你在那边注意身体我们也期待着最最最最最激动人心的最期待的那一刻的到来，好不好？ 好好好，谢谢，我们一起来保佑夏老师，希望他第五次向珠穆朗玛峰冲顶成功。 好，加油，谢谢徐徐，谢谢。 好，谢谢。

加油的声音， 嗯， 汇聚成每一个小小的声音，都能够成为一个助推器。在最后，夏老师因为在登顶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应该是多么艰辛的一个过程。 对，虽然可能也就100米甚至是40米5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每迈出一步，我相信都是人生当中无比艰难的一步。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怀着非常非常这种激动的心情来等待着夏伯渝老师最终登顶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在今天一直锁定着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一旦夏伯渝老师登顶，我们将会在任何的一个直播的时段为您及时的通报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 对，让我们共同期待胜利的那一刻。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实现小目标的一些分享的内容吧。 哎，有的这个小目标啊定的还挺大的， 是吧？ 说憨鲁说了，我今年的小目标就是先挣他一个亿。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哎， 那分我一点吧。 啊，回来我帮您买点，也不贵，两三块钱一沓的，是吧？ 就是，嗨， 冰冰说了，我的小目标就是明天陪我闺女唱好他们学校组织的合唱节。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 哎，这可能还是你看陪着闺女唱，我估计可能是 母女的， 哎，母女合作的， 哦， 是不是？哎呀，或者是父女合作啊，不知道啊。 对， 可能就有亲子互动的。 那当然了，想当年我还是我们小学合唱团的小小指挥家 哟，棒棒棒棒棒棒！ 我就心想，反正我就是甩胳膊，你们唱成什么样，我才不管。但是人都说我有那范儿 哦，这要的就是那 范儿。对对对，往那一站，哎呦，那小范儿还特正。 一般外行指挥家都是看范儿， 那就对了。糖糖就说，我最近的小目标就是跟老公一起戒掉碳酸饮料， 哦， 戒掉零食甜品， 哎呦， 戒掉麻辣烫和冷饮， 哎， 我们要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因为我们打算要小宝宝喽。祝福糖糖，但是我相信你的几个戒掉之旅还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是吧？要小宝宝啊，开心最重要。 对。 对吧，顺其自然， 几率才大，我告诉你。 对，你别戒完了之后把自己戒郁闷啊，开心最重要啊。当然碳酸饮料少喝是对的， 那当然了，对吧， 嗯， 这个甜食啊什么这个零食甜品呢，少吃点也是对的，要不然太胖了也不行。怎么又说回到咱俩身上了感觉。你说我今天真是哈，来看看香蒸马鸡腿 啊， 我昨天学习了自由潜水，我第一次我潜到了6米， 呵，可以。 我的小目标就是不断的呼吸和耳压平衡的联系， 哦， 可以静态闭气2分30秒到3分钟， 哦，厉害厉害！ 哇，哦，我的最终目标是下潜到20米。 哦呦，厉害！这个特别棒。我原来跟这个自由下潜的咱们中国的一高手聊过， 怎么着？ 然后他们说训练非常非常的艰苦， 嗯， 而且呢，虽然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比如说是从6米啪一下你就能下到15米或者怎样的，嗯，但是你要从15米再往比如说往20米走，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艰难，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这种学习是为了什么呢？第一，让你能够安全的下到底下，第二是你上来的时候对你的身体的机能不造成太大的伤害。 没错，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潜水，真的哈，当时没有系统学习， 嗯， 下去还挺兴奋，上了以后我在沙滩上真的整整躺了2钟头， 哎呦， 我才缓过劲儿来。 我的天呀， 自此我就不敢再潜水了。 哎呦，那我的第一次潜水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被人踹进去了，嗯， 咱俩怎么都那么倒霉呀，啊， 当时就沉底儿了 啊！ 岸上的人还说呢，哎，这胖子不应该呀，啊，不应该飘起来吗？ 应该大呀。 是啊，啊，过了5分钟把我叫起来， 真是太吓人！大家还是得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了，北京时间的8:22，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上个周末，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唐八角鼓演出，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2场。全唐八角鼓呢，是北京独有的综合性的曲艺形式，是北京雅文化与悠久历史文化的一次缩影。 嗯。这个说起来，这个电视剧啊，大家会非常熟悉。 嗯， 北京女子图鉴啊，已经收官了。 是 上海女子图鉴呢，是在这个5月16号正式接棒了。上海女子图鉴讲述的是王真儿扮演的安徽姑娘罗海燕，大学毕业之后继续留在上海奋斗的故事，而且展现了和北京女子图鉴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嗯，看过了电视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上映呢，是漫威迷心目当中的大事件了哈。 哎， 这部影片在5月11号凌晨国内上映，吸引了观影人潮。上映第二天刚过，这国内票房就突破了10亿啊。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呢，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的集结，为影迷们带来了史诗版的终极对决。面对灭霸突然发起的闪电袭击，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的超级英雄盟友呢，必须是全力以赴，才能阻止他对全宇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呀！ 哎，至今还没看啊，不过好多呢都看到了这个原来的蜘蛛侠迷说：“哎呀，看完了这个之后，我收了一个蜘蛛侠的手办。” 哎呀呀呀！ 打开盒之后一堆土，我不知道蜘蛛侠是怎么被虐成什么样子 了。对呀，哎，但是在这儿我还要打个小广告哈 啊！ 你知道吗？这一部《复仇者联盟三》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灭霸这个角色的中文版配音 哦， 就是咱们的同事。哎，我这声不够低沉， 谁呀？ 不够磁性，张文天同学。 哦，是吗？ 昨天他带着他儿子去看这个电影了，看的是中文版。哦， 哦 厉害了，给他点赞， 厉害厉害、 啊、 厉害， 要支持一下咱们同事啊！ 哎呦，我们身边是卧虎藏龙啊！ 对， 来再来看一下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11号起与观众见面。这个展览呢，遴选了于右任代表的作品100余件啊，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碑制的一些拓片。展览呢分为生平事迹介绍和展品陈列两个部分。生平事迹呢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以及出版的书籍介绍了于右任艺术生涯以及相关的活动。展品陈列部分呢分为3个主题，展出了于右任在金石书法上的成就、对先贤圣哲的思考以及政治情怀的和抱负。展览呢将于这个将到啊，5月20号，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于右任的这个展览啊，咱们在美术馆也能听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同事的声音。 哇、哦，厉害了！ 就是伴着您一块儿看展览， 一路同行哈、 哎。 我们来继续看展览。2018奥林匹克博览会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今年的奥博会主题呢是双奥之城，将于8月8号北京2008奥运会10周年纪念日在京正式开幕。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相信自己，相信无限， 相信无敌，相信无限，相信万能，相信明天，我相信这个地球永远那么美，相信无敌，相信无限，相信万能，相信明天，我踏出尘封这一步，上路开始我穿梭的旅途。我相信成败不是注定，我相信严肃不叫苦，我相信智慧最珍贵，我相信你要同时不对、yeah. 我相信好奇让 哎呀，看到了 DYM 的一个小目标， 小目标 今天不要迟到，精通态度。我看了一下，精通真的是好赌啊。精通我觉得是过了管庄以后一直到国贸，这得10几公里吧，就一直是红的，这什么情况？今天四颗9限行， 对， 车多， 车比较多， 我天， 又赶上这个点儿啊， 小 M 你可惨了。 没事啊，找个人帮你打个卡啥的， 就是 啊，赶紧的， 留个指纹啥的， 把这些善后工作都做了。这个恋君一生说了，为夏老师加油，希望我们都为自己的目标加油努力，挑战自己，站在成功的高峰，加油，为了我们的一切。 是， 嗯， 还有没有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 啊， 我的小目标就是开一小餐馆，做自己做的菜。 哎呦， 虽然说我没学过，发来好多照片，那咱们大厨夏小胖给我们点评一下。 哎呦，看着就都特别好， 是吧？ 哦呦，这小龙虾， 哦呦呦呦呦呦呦，这 是什么呀？哦呦，这红烧肉，哇，这肉不错呀， 这 ，呦呦呦呦呦呦， 说的多饿了。 早上吃这个有点硬啊， 是吧？哈，好嘞，希望、 哎、你啊，您就是这位船长，您要是开了，我们一定去， 一定去哈。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杏石口店62596668。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继军，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接下来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主要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了，光照也不是很强，不过呢，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慢。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在19-20度之间。现在呢，基本上到了8点多了，现在气温基本上是22度左右。那么未来呢，升温速度不会特别快，所以说呢，气象台今天报了34度，我想呢，这个气温达到34度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不过呢，今天中午前后上升到30度以上，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呢，中午前后啊，有些热了，那么出行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这是一个气温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能见度的问题。能见度，早晨起来之后，城区的能见度基本上都是4到5公里，东部、南部地区是2到3公里。这种情况呢，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呢会有所好转，但是彻底好转是没有戏的。所以说呢，今天整个一天能见度都不会大于10公里。所以说呢，户外活动的朋友还要适当的做以防护。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花粉。花粉呢，现在花粉浓度啊依然偏高，所以说啊，这有花粉过敏史的朋友，尽量的减少去这个花草繁茂的公园，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到了夜间呢，基本上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气温逐渐下降，预计呢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明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还会这个比较快的上升，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1、32度，天气还是比较热。到了夜间，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这个明天夜间呢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呢对这个各地啊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个雨量有些地方恐怕大一些，有些地方小一些，而且呢雷阵雨的突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呢明天下午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北京。那个作为全国来讲呢，现在就是基本上今明两天全国降水啊还是在这个减弱。今天呢南方地区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弱的降水，它主要集中在江南的东部、广西、广东、云南南部等地，这些地方呢有中雨，局地有分散型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另外呢就是新疆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这是今天的情况。另外呢15到16号，这个全国尤其是中部地区还会再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届时呢东北的旱情啊就会得到缓解。那么作为今天来讲，这个全国大部分地方升温是一个主题词，尤其是华北地区，这个尤其这个在这个什么石家庄啊附近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南方的闷热呢也在加码当中。比如说福建吧，局地恐怕会冲击到40度的高温。在南方呢，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呢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是逐渐加强的。总体来看，这个最近一两天京津冀地区还有这个黄淮地区能见度都不会太好，不过呢不会小于1公里，这种能见度对交通出行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这个南方地区依然有降水，局地呢还会出现强降雨，所以到南方旅游的朋友，一个要注意防暑降温，另一个还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以防止强对流天气对你的旅行造成影响。主持人， 好的，刘老师，我记住了您的一个经典语录哈，完全好转是没戏的。 对的，没错。 谢谢您的非常精彩的天气点评和介绍哈，谢谢。今天是周一，您辛苦了，谢谢。 好，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南三环万方桥到分中四桥西向东车是比较多的，东五环观音堂桥的出口路段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 有车辆侧翻了啊。另外呢，化工桥也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的拥堵。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观音堂桥的出口路段南向北方向最外侧车道有车辆侧翻事故，反方向的平房桥到观音堂桥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北京时间的8:3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各位早上好，我是夏明。 各位早上好，我是高磊，我们是 四喜丸子。 给您报告好消息，好不好？ 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对对对， 我们刚刚得到了这个前方的一些消息，夏伯渝老师呢，距离登顶还需要3个小时左右，而且是至少还需要3个小时左右。 对， 好消息是什么呢？目前珠峰的天气非常好，没有风，所以非常有利于登顶。 没错，而且呢，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呢，现在还没有到南澳这个地方哈，我们也介绍一下，南澳山口以上是绝对的死亡区域。那么其实之后的每个人每多待1分钟都是极端危险的。我们也希望夏老师能够扛住这最后的一段时间。 是的，是的， 那么大概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听我们节目得到最新消息的还有很多夏老师的一些登山的山友，比如说他们共登香山的山友于淑清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哎呀，你们每天呢在北京文艺广播的 APP 上发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香山的山友们每次都有5到6个群的转发，见面啊就聊一聊夏老师登珠峰的事儿。那么前几次呢，夏老师登珠峰我们都是这盲目的等待一些主观的猜测什么的，不知道具体情况啊。这次由你们876北京文艺广播全程报道以及及时的最新消息更新，我们心里啊就有数了，也就踏实了。我代表山友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 没错，而且我们也成为了支持夏老师完成他40多年的一个梦想的一个支持者，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对，希望夏老师继续加油，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好消息。 是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夏老师一个大目标，今天我们互动内容是最近您的一个小目标。那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那个小目标是最近出去玩一趟？ 肯定有。 有吧， 有一个不是想独自旅行吗？ 对对对， 还没完成呢。 是， 是不是？ 其实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呗。 好啊 啊， 去哪儿玩好？ 我告诉你，推荐的地儿可多了， 他知道的地儿多，去过的也多。 是，请来的是谁呢？我们的老朋友中信旅游的中心店长何鹏。鹏鹏你好。 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与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赶紧的吧，时间不多了，我们这听众朋友哎呦好多都想实现这个出游的小目标，来满足一下大家伙儿呗。 其实这个小目标呢，我们是特别乐意去帮助大家实现的，因为中信旅游呢是要在5月19号、20号两天，也就是本周的周六还有周日，要在北京呢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每年的5月20号是我们众信旅游吉祥物小游的生日会。 是。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了这个 城西边的乐坛的七彩云南和城东边的和声会在这个广渠路附近。 对。 这两个地方呢为我们的小游办了一个庆生的一个大 party。 哇。 具体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客人参与进来能以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送福利，让大家来参与小游的生日会。 嗯。 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背负着非常重的使命来的，因为我这有一张表格，上面有我们的产品经理还有我们的小游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特惠的线路，光买一赠一就有十几条， 都是爆款，对不 对？ 对， 爆款买一赠一。那么大家如果想在这个2018年任何时候想出去玩，都可以在这个本周六本周日这两天来到我们城西边的七彩云南和城东边的和声会，来那儿来看看。 对。 那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优惠信息产品，我们会有这个3680元买一赠一的台湾环岛八天。 三千多张？ 3680元买一赠一的台湾环岛八天。 3680两个人。 对 呀、啊。 两个人。然后。 一个人才1800百多。 啊，对， 对吧？ 没错，数学好啊。 是自己骑着环岛吗？ 不是啊，当然是有这个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然后全程的往返的机票加行程中的酒店、餐食、景点，还有旅途大巴车， 厉害 全含， 厉害厉害， 就是正常的八天环岛游。 八天环岛游，对，3680， 做了一个这个特价的爆款， 没错，买一赠一、啊。这个我记得的话，如果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个我们出发吧的节目上也上过，当时呢是有4280的价格，我们5月20号小游生日会为了这个给大家再折上折粗上醋，3680又让利，买一赠一， 一 个 人和1800多哈，大家可想好了、嗯，全年日期都可以是吧？ 他台湾的出发日期是90月份的 哦，90月份哈， 对 哦。 然后还有呢是这个12999两个人的俄罗斯金环谢镇68天， 这也是俩人，一个人合才6000多一点， 对，去到俄罗斯。然后想去欧洲的朋友呢也有我们的乐活西班牙，乐活西班牙8天价格呢是14999两个人、 哦、 和一个人是7500， 哇、哎、这个不错啊、哎、 7000多块钱光机票就得多少钱， 最关键是西班牙一地哦、 嗯、对呀、啊、深度游， 哎挺不错 的。一般我告诉您西班牙一地游8天到10天左右的一般20000块钱都下不来，这是一个人的价格哦。 然后还有呢这个去到迪拜9999两个人，一个人是4500， 哇！ 然后去斯里兰卡9999两个人，斯里兰卡7天，新加坡加巴旦岛5999两个人 啊！新加坡 加巴旦岛， 俩人才一个人才3000块钱都不到， 对， 2000多块钱， 没错， 买机票都得每次3000多， 所以真的是我们为了让小游过一个开心的生日，也是下了血本的， 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都是买一赠一的这个 买一赠一的爆 价 线路， 啊、 对。然后还有呢，巴厘岛，巴厘岛呢价格也很便宜，是5999两个人。 嗯， 大家怎么样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呢？两种方式， 是 第一个呢是您可以现在马上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和我们中信旅游的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业的旅游顾问给您推送相关的信息。第二个呢，你也可以这个本周的周六周日19号20号去城西边的七彩云南，在乐坛南桥和城东边在这个九龙山附近的和声会去现场，也可以去找到我们。 对，那么现在呢大家伙刚才听了一下这个鹏鹏哈，我们的老朋友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买一赠一的这个爆款的线路推荐，如果您感兴趣想提前占个位啊或者是报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嗯， 当然了可能我们的电话会瞬间打爆， 对 对吧， 因为全是买一赠一、啊、 对呀、啊、你去泰国才2000多，还有那个刚才斯里兰卡我当年去的时候10000多，现在 12000两个人， 对，12000两个人。还有就是可以拨打咱众信的咨询热线吧， 6879-0466 6879-0466。 嗯，好，现在我看到场外已经都忙碌起来了，给大家播报一个最新的 路况信息吧。丹顶鹤说，我的目标就是赶紧接到我老公西三旗，简直太堵了。今天是周一，又是四和九限行，大家不妨堵在路上听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众信的接下来全年的一些旅游推荐，可都是实惠的价格呀。 对，基本上都是买一赠一的。我们现在手里边拿的就有十几条线路， 当然了， 鹏鹏那边应该更多。 对、 啊、 我这 看到的 好几百条。 好的，我的天、 哎、你再给我们挑几条还怎么着？ 对，我觉得你应该再强调一下， 对对对， 大家怎么能够得到这些消息。 没错，首先呢，这个众信旅游在5月19号、20号两天会在我们城西的七彩云南和城东的这个和生汇为我们的小游办了一个生日大 party。那么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爆款线路给大家去这个现场的回馈。 嗯， 那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产品，刚才就有这个台湾的环岛八天3680，是两个人买一赠一。然后呢还有这个优品俄罗斯金环谢镇6晚8天是12999，也是两个人的价格。那么迪拜9999两个人，斯里兰卡9999两个人。 嗯、 沙巴是这个6999两个人，然后还有呢这个新加坡加巴旦岛也5999两个人，巴厘岛5999两个人，西班牙一地是14999两个人。 哎呀， 那么这些优惠呢大家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电话和众信旅游电话进行参与，我们的旅游顾问会将这个产品推送给您。另外呢在这时候也跟大家简单说说我们的这个行程。 嗯， 大家不用担心，就是给您一个这个比较低的价格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质量。 对，服务打折了。 对，这个不会，因为众信旅游呢首先是一家这个民营旅行社的上市公司，那么我们的这个总部呢是在朝阳公园的西二门，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我们总部去看一看。股票代码002707，众信旅游呢一直专注于打造一个非常用心有情怀有温度的旅行社。 哎， 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跟着众信旅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么这个环岛八天的行程呢是我们在9、10、11、12月份都会有的产品，人数上限的是30，环游这个台湾，北看野柳，南游垦丁，东赏太鲁阁，去到故宫，然后还有士林官邸，台北101大厦的登顶，日月潭，这个大湖的游船，阿里山风景区，垦丁的猫鼻头，这个鹅銮鼻的灯塔，还有太鲁阁国家风景区和野柳地质公园，4晚丝滑酒店，3晚特色酒店，1晚温泉酒店，还含了牛肉面和火锅餐。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台湾行程。 对对， 所以我们一点折扣都没有打，就是这样，36802个人回馈给大家。 是，有的朋友说了，默默说，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啊，特别感谢文娱广播和众信啊，看来是玩的不错。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支持。 哎， 然后还有呢，这个刚才我们聊到，就是我现在说几个，就是比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一个是台湾的关注点会很高，另外一个在俄罗斯的关注点也会很高。这个优品俄罗斯这个金环谢镇6晚8天的行程呢，也是会去到咱们俄罗斯这边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加谢尔盖耶夫，就像看什么克里姆林宫啊，然后这个新圣女公墓啊，还有这个无名烈士墓啊，以及这个谢尔盖耶夫，我们这个东正教的这个三圣一教堂金顶的。然后金顶的洋葱头组成的一个金环的这么一个经典小镇。 哦、对，特别漂亮。 所以还有这个圣彼得堡啊，然后涅瓦河横穿。那么这么经典的一个行程，就真的跟我们正常平时对外售卖的产品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小游生日会我们回给大家，所以有12999的特价。 哦，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其实我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多问一下，那你说的这个特价一下降了可能甚至是50%，甚至是更多、 嗯、 那每条线路的这个品质会不会有降低，就是跟之前你们原价的时候这个线路 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对，只是 没有任何打折扣， 对，只是出发时间和团队的人数有可能会限定。 哦，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推荐的这台湾是在今年的90月份出发，俄罗斯呢也是90月份出发， 嗯， 可能7、8月份的暑期的价格就错开了，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个这个实惠的价格错峰出行、 哎、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所有的产品里边呢，我们会在每个月，因为现在90月份、11、12月份大家可能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日期， 哦， 您也可能不知道您哪天有时间出行， 嗯， 没有关系，您现在预定了这个产品只是一个预定的这么一个产品的这个信息和价格，我们会给您一个预定的一个预定协议，等到您假期定了，我们的产品时间准确时间也出了，我会告诉你我们哪天能出发，您看您的时间是否贴合，比如说如果您9月份不贴合，那您就可以往后放10月份、11月份、12月份， 对对， 然后如果您都不贴合 怎么办， 给您退钱。 哦， 就这样。 也没有手续费， 没有手续费，就给您退钱。哦、所以是 往后挪，这个价格不会有变化是吗？ 它是根据您的这个我们后续产品价格在做。像刚才我说到这个3680元的印象环岛台湾，它是九月份的。如果我们10月份出发的话，就是3980元、 哦， 一个人是贵了300块钱。 嗯， 因为月份不一样，它的这个 不是一个人贵啊，一个人贵 两个人贵了300块钱。 你看看这钱， 我都不会算账了。 其实一个人是贵了150。 150，对、啊，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时间去调整，然后主要的这个买一赠一的时间的这个产品集中呢，就是集中在马上要出发的5、6月份的产品和9、10月份的这个远期预售、 嗯嗯， 要么就是您能从中信旅游的小生日会上淘到一个适合您的尾单， 对对对， 要么您就能在上面选择一个9、10、11、12月份这样的一个远期出行的一个计划，都可以。所以在这周的周六，也就是5月19号到20号，在城西边月坛附近的七彩云南和城东边九龙山附近的和生汇这两个区域，大家都可以找到中信旅游在这两天为大家举办的小游生日会，可以来现场找一下合适您的线路和产品。 有可能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个消息啊，有一些这个具体的爆款的特价的线路还不太了解，简单的再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咨询热线。 OK，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有我们的我国宝岛台湾3680元两个人，也就是买一赠一，然后有这个沙巴的行程6999两个人买一赠一，斯里兰卡的行程9999两个人买一赠一，新加坡加巴旦岛5999两个人买一赠一。那么同样呢，还有这个优品俄罗斯6晚8天的行程12999买一赠一，乐活西班牙8天14999买一赠一，这都是出境线路。大家如果对国内线路感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国内线路买一赠一的产品，嗯、我们有芒市腾冲瑞丽双飞5天5200元两个人，新疆一价全含往返直飞8天5200元两个人，西藏一价全含双卧13天13198两个人，嗯， 双卧哎。 真的，而且你像新疆一价全含往返直飞才5200俩人， 对， 机票好像我记得你要是进入5、6月份的话，机票得 往返得3-4千， 真的是啊， 嗯， 哇，这您没听错，都是真实的，都是咱们的众信旅游大的旅游品牌特惠给大家的哈。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现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咨询报名热线，打不进来也没关系，我们会一直持续接听到9点半。两部电话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嗯， 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张蕊问了，你们为什么不在南城举办生日会呢？啊， 场地经费有限呀。 但是人家问了这个，说没时间去现场，可以预定吗？在哪预定呢？ 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呀，对不对？6515-8199、6515-8299，还有6879-0466和10010-9898四部电话都可以。 嗯，好嘞，那咱先进段广告，之后继续解答您的问题。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 哎呀，这宋大奶糖就说了，中信有世界杯旅游套餐吗？ 世界杯是有的，可以根据您所想看的这个场次不同去有不同的产品，所以看您是想看什么32强、16强、8强、4强还是直接看决赛。 嗯， 您可以也是现在拨打电话直接来咨询，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给您编排不同的，我们有看一场的，看两场的，看四场的都有，很任性的。 哎，有的朋友也问了，除了打电话还有别的方式能得到这些信息吗？ 您可以去就近的众信旅游的门店，我们在北京一共有50家门店，就近的众信旅游都可以。 露露就问了，哎，刚才你们说那么多买一赠一的一些线路，带一个两岁的宝宝怎么算价格？ 两岁的宝宝是这样，看您的宝宝如果满两周岁的话，他可能的价格就按儿童收，说一个不占床的费用，如果是未满两周岁的话，只收成人经济舱全价10%的机票钱。 哇、哦、厉害了哈。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马上到来的这个五六月份，那如果选择去欧洲游的话，办签证来得及吗？ 来得及，现在欧洲申根签证我们的这个快速通道能做到48小时出签，所以来得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线路不仅仅局限于刚才说的那些买一赠一，我们在现场还有很多的爆款准备给大家，比如说我们有6000-7000块钱的欧洲游 啊。6000-7000？ 对，就在五六月份或者是我们的11-12月份。 这也是两个人 啊，一个人，这次是一个人的价格、 其实就等于是买一赠一了呀， 真是， 对吧、 对、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欧洲，我们的这个南北美洲，我们的大洋洲，我们的日韩，我们的这个东南亚都有特惠，买一赠一，买二赠一，买二免一，第二人半价，各种各样的优惠方式，各种各样的优惠组合，一切尽在本周六周日19号20号，西边这个乐坛的七彩云南，东边九龙山的和盛汇，时间空出来要么打电话。 好的，电话就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我们会接听到9点半、咱们的中信电话是 10109898 10109898。 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夏老师登顶的珠峰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过南风，是非常危险 的， 对对对，祝福夏老师。好了，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荣，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新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